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啊。同样呢，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易直播平台，就是微博的那个易直播，在这个热门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排歌曲的榜单哈。 嗯，没错， 好像我还真是在这个982活力榜节目当中第一次和大家伙排这个歌曲的榜单。 嗯，对， 特别欣喜， 特别欣喜 啊、哦、特别激动。因为这个平常我们982这个做一些团建活动的时候哈、 嗯、 经常去 KTV 去唱歌，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左的这个就是风格呢基本上都是在我出生以前的那些歌手唱的歌。对，就出生以前歌曲已经出来的那个歌曲的风格哈。 这种事情就不要在节目里提了吧，这显得我这个 然后、 音乐品味得多老啊。 我一直在想，我说大左在这个就是排歌曲榜单的时候、嗯、会跟大家伙推荐一些什么，他到底会怎么去说这些新歌呢啊。 啊，这个大家如果是我们这个982的忠实听众和粉丝的话，基本上我在这个音乐这个榜单中推荐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歌，因为我的音乐品味比较奇怪、 嗯、 上可以到50-60年前的一些老歌我都特别喜欢、 嗯、 下可以到昨天刚刚发布的新歌我也特别喜欢。 嗯，好吧，那就看一下这个今天为大家伙精心挑选的五首歌哈。 嗯，对，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榜单吧。 本期982活力榜好听的粤语歌女生榜单，第五名谢安琪《钟无艳》。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韧，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但终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奈何去，互相祝福生缘之际或者将我吻何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谈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 还是我们未放完的今天的982活力榜的榜单啊。 啊，这个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重新回味一下今天的榜单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榜单内容。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五位比较厉害也唱功比较好的五位这个粤语男歌手啊。 嗯， 今天呢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五位唱功比较不错而且歌曲还非常好听的五位粤语女歌手的排行。那么先为各位推荐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五名，来自于谢安琪的《钟无艳》，一起来听。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韧，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但终崩溃脆弱如恋 听到这个电乐的声音都非常有活力哈。 对啊，这个刚刚为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五首歌来自于谢安琪的《钟无艳》。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钟无艳》呢是由林夕填词，择日生作曲，陈博编曲，谢安琪演唱的歌曲。这个旋律凄美动人，钢琴及弦乐的配合加上 K 的声线啊，述说钟无艳呢得不到爱的无奈，唱出了女生爱上死党男性朋友却说不出口的矛盾心情。 其实呢就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歌曲哈，它都会拿一些历史人物啊或者说这个历史典故啊作为这个歌曲的背景哈。 没错， 就这种时候的这种无奈呢可能又加了一点这种厚厚的沉重的色彩。对，你比如说钟无艳是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备胎的角色吧，就是皇上一般来说 对他只有在闯祸的时候才会来找他，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不去见他，也不管他该干嘛不干嘛的这种。 对，而且其实你看香港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对钟无艳也是塑造的挺多的，包括应该之前是郑秀文吧也演过一版这个钟无艳。 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港的影视演员也都塑造过钟无艳这个角色哈，而且会不约而同的把这个角色塑造的很丑，就是很难看，所以呢以此得不到爱情啊。虽然我一直都不赞同说爱情跟外貌是直接联系在一块儿的，但是至少说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女生可能在这个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会有一些无奈，而这个歌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很凄美的，就是把这种无奈的这种感觉给唱出来了，所以你听他的这个声线当中是有点那个， 对，有点又凄美又带着无奈，但是还是存在着那种对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爱的。 就是其实你看爱嘛，最难过的就是一厢情愿的爱上一个人那种感受，对吧？ 对， 所以你看这样一首歌用了一个咱们说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吧， 对，钟无艳。 虽然这个人物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咱没法考证，但至少他的影视作品当中是一个爱而不得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我觉得很聪明的就把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或者是心境给唱出来了。 没错，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啊，在整个的历史的大背景下，钟无艳也跟那个当时的皇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有事儿钟无艳，没事儿这个夏迎春嘛。就是说你有事的时候才会找我，其他情况下你都不想着我，然后我还这么的爱你，就是一厢情愿的在这单相思，我还得不到你啊，就是这样一种比较 尴尬的一种感情的境地吧。但是这首歌曲《钟无艳》呢，所描绘的也是一个一厢情愿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从这个编曲上啊，这个钟无艳呢更能轻易的将聆听，就是将整个的聆听者带入到歌词的意境当中去，而且他这里面的整首曲子带着就是几分玩味的气质在那儿唱着。 可能就像谢安琪，他虽然这个曲子是怎么说呢，是说钟无艳爱而不得，钟无艳爱而不得是蛮凄美的，但他不是停止在这儿了，他还有一个更深的内核，就是说女人啊不能说光看这个外表的这个美丽与否哈，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修炼内心的气质哈。其实这个也确实我们说虽然说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出名的丑女哈，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的女孩长得都是一个平均线的，就说真的说让人见了一眼，就像我们在这个周星驰一些影视剧当中看的那么夸张，建议啊，然后所有人都晕倒的这种，其实真的 很 少。对，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大部分的女孩都是看得过去的。那在看得过去、不靠外表取胜的情况下，其实她修炼自己的内心和这种精神气质，我觉得就有助于她整个的这种爱伤的提高吧。 没错，其实整首歌曲啊，更像是谢安琪在唱作自己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谢安琪她也认为钟无艳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也有那种就像刚刚你说的那种女性的独立自主的那种感情，也把就是原先历史上只说明钟无艳我这个一厢情愿啊，长得可能是难看了点儿，但是还得不到皇帝的喜爱，我就这么一厢情愿的爱着她啊，这个也不管不顾的，但是在这个谢安琪的歌曲里边还加入了这种女性的自强独立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所以咱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歌曲哈，其实这样一个歌曲呢，我觉得是很适合粤语的歌手去演唱。就我们觉得其实很多的这个粤语歌曲哈，咱们可能会觉得唱情歌会更深入人心。 对， 一方面呢可能是跟这个粤语的吐字发声跟我们说的古音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他的这种声调的抑扬顿挫其实很适合唱这种很走心的伤情的歌曲。换句话来说就是普通话阴阳赏去四个声 太生硬了， 太生硬跟直白，不能生硬，太直白了太圆润了。但其实粤语当中有很多这种就是顿挫音啊，就是那种不是特别就是发的横平竖直的这种音，其实这种音在表达内心当中感受的时候，对，你会觉得它会扣到你这个心灵当中。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去包括它的这种音域啊，包括它的这种声线啊，是很适合把它唱成一种这个比较伤情的歌吧。 没错啊，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五首歌，来自于谢安琪的《钟无艳》，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接下来我们推荐继续啊，为您推荐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于 AGA 的《缘》，一起来听。等不到月圆。 哎，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AGA 阿嘎啊的一首《缘》。为什么叫阿嘎呢？我刚刚也是特地去网上搜索了一下，就是一些他的粉丝基本上都是这么称呼他的 AGA 阿嘎。啊，这个原名叫做江海嘉，这首歌曲呢，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原呢是江海嘉啊，也就是阿嘎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这个Genital 当中。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原应该是完美的，就像是这地球我们环绕一周，总该有一天再次碰头。可惜呢，你在南极去往北极，我在赤道历经白昼。而许多朋友认识阿嘎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阿嘎的父母啊，咱们查了一下资料，都是音乐人，所以呢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哈。我现在发现哈，有很多的这个出色的音乐人，其实的确是父母也都是从事音乐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几天正好也是访谈了几个歌手哈，我们发现这几个歌手很多是比如说小的时候是拉二胡的，但长大之后去做摇滚流行乐。然后比如说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的，长大之后去做乐队，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音乐之间啊，其实是相通的， 相通的。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刚才大家也听了一下哈，阿嘎的音乐，就是说他的音乐呢，可以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就是非常的精巧。这个精巧的这个声音哈，你会觉得处理的非常的细致，但是又没有那种就是说，怎么说黏。细而不黏腻的那种感觉，就我们觉得有一类女生啊，她可能这个声音非常的 对，就是 黏黏糯糯，对， 然后 那种感觉， 唱出的感觉就有点黏人，过分油腻的感觉。 但看喜欢吧，就有很多的人也很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可爱的声线啊，然后这个声音当中带着那种黏黏腻腻的那种圆融的感觉，也很适合唱情歌。但是阿嘎的声音其实它是很精巧，但是呢又没有那么的黏和浓的感觉，就它有点这种淡淡的感觉哈，所以是很清新的，里面还带着一种很舒服的感受。 对，没错，而且就是刚刚从阿嘎的这首《缘》当中，也听到了另外的一种比较奇怪的感觉，这是之前在粤语歌里边没体味过的，就是刚刚他唱的那个歌词，就是说你从南极走到北极，而我从赤道一直绕着圈啊，大体上是用这个普通话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整个从他的歌曲当中就能听到他的那种独特的气息在里面。 就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味道哈。 对，就或者说特别有真实感。 对，我们真的是看说如果他飙唱功的话，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唱功达人。就并不是说那种我一个海豚音可以直接飙上去就敌了那种感觉的那种歌手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这种恰恰是比较自然流露的这种声音哈，反而是让他觉得这个唱的给这个唱的歌曲当中带了很多的生命感啊，这种生命感就在于说他的这个声音的处理方面，可以去感觉就像一个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一个女子啊，不是一个男子哈，是这种感觉的，又有点那种很小脆弱呀，小清新呐，那种味道的，所以还是非常的独特的一个粤语的女生哈。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为各位推荐的这首呢是来自于阿嘎的《缘》，而且有这个网友跟我们说啊，就是说因为这首歌想到了一句非常揪心的情话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圆规，别人会说你像太阳，愿意绕着你转，因为你光芒万丈，可是对我来说你就是圆规的那个圆心，必须用尖锐的小针头刺在我心上，我才能隐隐的绕着你转的火。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就说起这个爱的感觉了哈，就可以聊一期情感话题了是吧。 对， 但你别说哈，我觉得其实经久不衰的歌曲恰恰就是他的经典的歌词当中道出来的那一些道理。 对， 对吧？ 没错。 比如说哈，他说风雨中那些痛又算什么啊，你这句话，你说这首歌本身它的旋律我们先抛开，对，你看那为什么这句话可能大家都会经常会拿来拿出来唱啊，传唱励志啊， 因为它非常的励志，而且深入人心，就是很真实的体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包括情歌也是这样的，励志歌曲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就是这种情歌，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首歌哪怕能有一到两句能够打动人心的话术 也值了， 我觉得就完全值了。 对，所以今天来给大家伙排一下这个粤语的女歌手的榜单哈。 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像粤语的一些女歌手哈，非常擅长于唱情歌， 嗯， 然后在这个情歌的表现力上面呢，也有自己独到的一套啊。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了五位女歌手的五首歌，那上半段当中分享了两 首 哈，那下半段当中呢，我们接着跟大家伙来分享。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不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节目。同样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 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粤语的女歌手哈、啊 嗯、 就是讲广东话的女歌手。 讲广东，哎，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两句啊？ 我们还是先听歌吧。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两位哈、啊，那今天说的第三位呢，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哈、 哎，没错，邓紫棋、嗯、啊。这个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应该也是邓紫棋的成名曲了吧？算是。 反正很多我们这边的人是通过这首歌就是爱上了邓紫棋的。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一起来听。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猛灯，是那 有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啊，其实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是都很熟知了。这个最开始的原唱应该是 Beyond 的歌曲，然后经这个邓紫棋改编之后，又唱出了另外一种跟原版不一样的风格。 对，邓紫棋的怎么说？她的声线真的是挺独特的，就是说，邓紫棋是属于那种，一场可能音乐会啊或什么的，就她基本上一亮嗓，大家就马上知道她是谁的那种歌曲啊， 对， 那种歌手啊， 说一下。这个喜欢你这首歌的这个上榜理由，这首歌呢是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女友的一首歌曲。最初做音乐时呢，由于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自己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到音乐当中，这令他呢十分的愧疚，所以他便写了这个喜欢你这首歌，表达对于失去爱情的苦楚。而邓紫棋的这首喜欢你呢，也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做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改变和演绎啊，这个很明显的区别，就像两代人的价值观一样。 Beyond 推崇呢，那是这个过去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要当省则省。然后这个邓紫棋推崇的呢是活在当下，把握现在。 嗯，其实没有对错啊，就我觉得可能不同时代，大家对于一些事儿的看法不一样。就像可能在我们刚刚这个上完大学那个时代，很多的这个大学生都会觉得我一定迅速要找一份自己要去做的工作。 对 啊，不管是什么，自己爱不爱做是小事儿哈，就首先先要就固定一下。 首先一定要让自己固定的、稳定的活下来。 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最近一份调查，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在毕业之后会选择自由职业，就是说我要先看看自己是适合什么，或者说我先看看自己可能想做一些什么，然后再去择业。就这个你能说原来我们这种方法我们这种观念是对的，现在是错的吗？ 不 可以。对，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不同时代的观念的问题。就放到这个对于感情或者说对于生活的一些看法来说哈，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一些道理，这个咱们就说的是一些这个世界观哈，肯定是都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具体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在很多的 社会在改变的。 对对对，他你看发现不同时代的歌手他写出来的这个价值观不大一样。 对 吧，对，他 就而且就像同一首歌，咱们就拿这首歌举例啊，这个最开始黄家驹那个年代他做这首曲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怀念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份深爱着的那个人，那段感情。然后邓紫棋现在再来重新回到这个就是现代这首，他又重新演绎了一下，他就是想表达一下啊，我就是在现在特别的爱你，我要把握一下现在，把握我跟你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就不大一样了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圆满的喜剧，就邓紫棋的这一版哈。虽然在男女爱情上面是坎坎坷坷的哈，但是有各种意外啊，各种矛盾啊，然后各种不解啊、误会啊，然后各种就咱们现在俗称的虐吧。 对， 然而呢，某一天，其中女方决定要离开两个人相爱相识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又开始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不失去不知道珍惜，然后当你真正失去一个人的时候，你突然 才后悔莫及， 他在你生命当中有多么的重要哈。 对，其实就像刚刚那段突然想起来的台词一样，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你看当时的《大话西游》，他的那段台词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是 经典。对。哎呀，这个刚才我们分享的是邓紫棋的《喜欢你》啊，其实也是这个 KTV 点唱率很高的一个歌曲，不管会不会唱粤语歌的，反正学一学呢，可能都能唱两句出来哈。 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上次去唱 K 的时候，还有一个哥们儿说那个给我点一首那个《黑凤雷》。黑凤雷，我说什么是黑凤雷？ 就是黑凤梨是吗？ 黑凤梨。 这是邓紫棋的《喜欢你》。那么下一个呢，我们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的《小城大事》， 一起来听。 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 许要天上团聚。 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千嬅的《小城大事》啊，这首作为这个最出自杨千嬅2004年的专辑《电光幻影》当中，这首歌呢无疑是典型的港式流行曲的代表作，而且这个流畅顺滑的和声进行之上啊，还有这个漂浮着随着这个旋律律动的这种感觉，虽然不是也很惊喜的感觉，但是却在合情合理当中。 对，而且其实杨千嬅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很洋气的这个香港的， 杨千嬅很洋气， 对，香港的女歌手哈、啊、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杨千嬅的作品当中会有很多描述都市生活的画面。 对， 你打比方说我们这个很熟悉的可惜我是水瓶座啊，里面什么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啊， 哦， 问我半晚安睡啊，就是我们会 可不可以再来一遍 杨千嬅的这个作品啊，它有很多都是这种都市生活场景，比如说长岛冰茶、就长岛冰茶， 长岛冰茶， 然后包括这小城大事当中啊，有很多也是都市人的这种千人千面的千面感情哈、啊。 嗯， 而且这首歌呢属于是那种娓娓道来，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歌特别适合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人去听，去听那种小心思和这种大城市之间的这种感觉哈。 对，就其实从他的歌曲里边你会感受到那种在大城市紧张的生活，还有那种高楼大厦之下的那种每一个人之间的小感情的交换和变化啊。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今天榜单的第二名，来自于杨千嬅的《小城大事》。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为您推荐今天榜单的第一名，来自于王菲的《暧昧》，一起来听。 自哭不自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首歌曲呢来自于王菲的《暧昧》，说一下她的上榜理由。《暧昧》呢是由歌手王菲演唱，该歌曲呢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而且呢这首歌的歌词几乎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暧昧。比如说啊，这个你的温柔怎可捕捉，越来越近却不接触。其实用那个普通话念出来肯定没有粤语的那种细腻的小感情感觉啊。 嗯，因为他的这个歌词是按照这个广东话去谱写的嘛，所以我们会经常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哈，它虽然是一个曲子曲调，但是在普通话和这个粤语这两种版本的时候，它的歌词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整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对，就唱出的感觉会奇奇怪怪的。你就比如说刚刚王菲在歌曲里面唱到的那种情感啊，那种细腻啊圆滑，然后我刚刚在念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并没有从中体会到太多的那种感情啊，或者是那种暧昧的关系啊。 嗯，不过林夕老师真的是出神入化啊，所有他写到的这些歌词当中，那种似与非之间，然后平与淡之间，然后就这样的一种小感觉婉转啊曲折啊，我觉得也只有他的这种笔墨可以刻画的出来哈。所以这首歌曲呢在经过王菲的这种嗓音的一润色，你会觉得哦好像是那么个道理啊，就是在感情当中可能暧昧是感情当中最美好的阶段也是最痛苦的阶段。 对， 就是可能过了暧昧的阶段就会归于说两个人的平淡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一切都是确定了。而我们说最痛苦呢就是说你在暧昧的阶段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即使是再聪明的人可能在感情当中都一步一步往前走，甚至走两步退一步，然后就试探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把这样的一种感情当中的这种小感觉吧写得非常的真切哈，当然也是有点心伤，因为这个有点写的是偏于伤感的那种暧昧。 嗯，对，就是偏于第二种感觉的那种暧昧，就是我不知道我在你心里边是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你在我心里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俩的关系还没确定啊。其实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一种感觉吧。 就是在爱情当中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种阶段哈，也是其实回过头来想想也是最值得去珍惜的一个阶段。 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榜单第一名，来自于王菲的暧昧。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一共为各位推荐了五首比较好听的粤语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啊，再重新跟大家说一下，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于王菲的暧昧，第二名呢是杨千嬅的小城大事，第三名呢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第四名来自于阿嘎的缘，第五名呢来自于谢安琪的钟无艳啊，五首都非常好听的女生的作品。 好，那今天九八二活力榜呢就是到这儿了。那么下面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大佐， 我们明天再会啦， 拜拜。 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